欢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啊， 圣诞快乐啊！ 多谢啲圣诞舞会，圣诞快乐， 几好啊！我是你的圣诞舞会 啊！如果啊可以有 budget 搞个咁嘅 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隆重呈现。 圣诞舞会 哇，请啲女嘉宾， 你有冇去过啊？ 有啊，有啊， 中学嘅时候 有、 我都去过一次， 我好尴尬啊！ 系啲其他学校嘅女孩子邀请我去嘅， 哇！ 因为小弟嗰间咧系相对地自成一角嘅。再加上因為男女校呢、即係你冇嗰、個迫切性啊，我用迫切性嚟形容， 你可以就地取材 啊，係啦，即係自給自足啊。咁但係即係你唔似男校或者女校，你有個迫切性同埋有嗰個叫做供求嘅需要啊嘛。 焗住同啲女校 friend。 係啦，咁但係我哋係男女校就冇啦。但我哋都有經歷過一次係即係叫做揾舞伴或者舞會嘅尷尬嘅。係即係題外話先，本身唔係想講呢樣嘢。 講一講下先，講下先。 流口水，抹個嘴先。哇！話説啊， 果然係九公。 喺中學啊，上嘅呢個 PE 堂咧。即系五花八门，千奇百趣嘅，由最简单嘅足球、篮球、排球啊、乒乓波啊、跳高、跳远啊、跑步呢啲有之外咧、我哋系有学 javelin， 即系咩啊？ 标枪啊！系啊，我哋有一堂咧， 好大， 我哋唔系啊，学校好细， 咁点标啊？ 有一堂咧就系全部人一字排开，跟住听阿 Sir 嘅嗰个叫做哨子声，系啦，咁然后咧就全部企埋篮球场一边，然后就攞住支竹，那个竹咧个一端咧系包住咗嗰啲类似海绵胶嘅嘢嘅， 因为唔痛啦， 系啦，惊唔系啊，系惊你刮翻学校笪地啊， 惊掟中又唔痛添。 跟住之后，因为佢一定会确保前面冇人佢先掟嘅，总之系教你个姿势，同埋喺陆运会都冇呢个 javelin 呢个嘅运动嘅，系啦，纯粹系俾大家体验学一堂叫理论，再加实践嘅嘢啫。好啦，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我哋系有太极堂啦。你有冇太极堂啊？嗰时我哋有太极堂， 好有趣啊！ 系啦，你需知道啊，太极啊。是我国嘅国粹， 冇错啊！ 好啦，咁然后啊，嗰啲招式名系有个共通点嘅， 咩四两拨千斤、啊？ 唔系，系用中文嘅、哦。 多谢晒， 合唔合理先？ 合理，合理。 但系由于小弟系一间 EMI School 用英文教学嘅 中学啦， 所以上 PD 堂咧都系要讲英文嘅。咁所以咧，當佢唔知咩野馬分鬃啊，有啲咁嘅 terms 啊，係啦，咁然後仲有嗰啲咩起色啊，即係然後有啲 terms 啊，誒普球係啦，考個普球， 咦唔係喎，原來我有學過一半堂啦、啊，即係教過 咁樣啦，可能其實應該教育範圍入邊包嘅 普球， 普球係啦，你用普球啦，教你 holding the ball， 好啦，咁然後再加上如果小弟冇記錯嗰陣時係喺呢個大台係做緊一套嘅電視劇嘅。铁马寻桥，咁、 哦、 然后 人在远方时没有和唱啊嘛， 系啦，咁所以我哋系非常之高兴噶。我成日话个阿 Sir 啊，唔知佢识唔识嗰个咩咏春啊嘛， 系咪啊？ 好似系铁马寻桥，好似系。Anyway， 好啦，咁啊想讲个重点啦，终于入正题啦。喺 Form 7嘅时候啊，有一堂系教咩咧？ 都系 P 堂啊， 系 P 堂社交舞。 社交舞啊，咦，应该有喎、啊，我估真系可能先 系 咪时候啦。 系啦，咁然后就总之系教你唔知点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好啦，咁阿 Sir 咧，前一堂咧就已经阴阴嘴笑啦，因为通常男女系分开上堂嘅，即系我两班为一个嘅教学组咁样啦。咁啊 ，Miss 就教翻女学生啦，咁阿 Sir 教翻男学生咁样。咁然后即系嗰堂咧，就即系前一堂完咗嘅时候咧，咁啊 Miss 同阿 Sir 咧就即系企埋一齐阴阴嘴笑，要公布咁啊。嚟紧咧，我哋下堂嘅 PE 堂咧就喺礼堂嗰度上，咁我就教大家 social dance 咁样。咁啊，所以男女会一齐上嘅，因为呢个系一个正常嘅社交嘅学习啊、礼仪啊咁样。所以大家要揾你嘅 partner 啦，咁啊系一齐宣布，大家已经开始。哦，咁当然啦，有啲系有拍拖嘅，咁 系班里边嘅都系， 系班里边，咁、哦、你咪系文科班同理科班，即系 seven A 同 seven S 嘅两班人一齐上咁样咯，咁你咪即系睇喺嗰度，然后揾自己嘅 partner 啦，咁样，好啦，咁然后其实有啲就系叫做 social partner， 系 social partner， 系、 yeah. 啦，简称。 social partner， 系、 yeah, 啦、yeah. ，咁然后就即系当然有啲男同学好快就搞掂嘅，即系个原因系在于咩咧？佢有拍拖啦已经，即系同隔篱班或者同自己班嘅同学有拍拖，咁一定揾翻女朋友啦， 唔通 系啦，冇得 social 啦呢坛嘢，哦， 真系惨啊， 系啦，哦，呢坛嘢变咗 stupid partner， 好蠢啊， 系啊，都系嗰个啦，咁跟住你就揾啦。 咁跟住之後咧，小弟嗰陣時係， 你咪俾人邀請啊？ 好似係冇拍拖嘅， 嗯， 好似係冇拍拖，係、 嗯、 唔知係自小弟自出娘胎以嚟，哦，未咁誇張，係啊，好似係呢十幾廿年嚟唯一一年冇拍拖嘅嘅、 oh, 幾一年。好啦、 oh,，set partner， 咁但係、oh. 小弟係有。做呢个嘅社长嘅， 哦，我记得好受欢迎啊嘛。 当我做社长有个好处， 帮人查嗰支嘢啊嘛，喺运动会、有声为证，我睇过、啊。 唔好讲啲咁嘅嘢，都系女社长俾面啫、啊。我都系服务，以服务服务嗰、哦那个叫咩啊？ 咩啊？ 嗰啲 服务至上、啊， 唔系配合翻国剧八三零啊，服务百姓 系 啦。嗰啲诶，佢唔系用百姓呢个 term 啫。 服务人民啊！ 啊耶耶耶！服务人民为 诶对嗰 啲字啊，为己任啊。OK OK， 我争在未做个姿势啊。 系啊， 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就即系我直接邀请女社长问可唔可以即系一齐跳舞咁样啦。 哦、 即系当然嗰阵时系处于一个喺我立场啦，我唔知道人哋系咪咁谂啦，就系、是、处于一个暧昧嘅过程嘅。OK，、 暧昧啦，咁样出发。 好啦。是运动后的舒缓根基的按摩啫 ，OK， 执翻松啲筋啫， 系啦，唔好斋用个卒字， 要 尴尬 ，OK，OK，OK， 咁跟住之后就咁当然即系我隔篱有个另外嗰两个社嘅社长都系有揾翻同佢一齐做女社长嘅同伴啦，咁其实都系一件好。简单合理嘅事啊，就好似小弟咁样啦， 天公地道。 好啦，咁但系嗰日啊，据我理解啊，系有三分一嘅女同学请咗假嘅。 吓， 系啦，因为首先升上中六、中七系女多男少啦。咁然后有啲女仔听翻嚟个版本就系基于尴尬，即系话哦，in case 冇人请，咁有尴尬啦、 哦， 又或者觉得哎呀，同埋我记得冇记错，好似系临近考 A level 嘅，即系最尾嗰几堂 都温书啦， 系啦，不如温书啦，即系佢又唔系咁热衷喺运动嗰方面，咁亦都有啲系惊一样嘢， 惊咩咧？ 你知唔知惊咩啊？ 惊你 唔系啊，惊最尾冇人拣嗰啲男仔嚟邀请你，佢唔想做拒绝嗰下，系、 哦、 啦。咁所以咧，其实如果冇记错，系有三分一嘅女同学嗰日系请咗假嘅。咁、 哦、 你知女孩子请假实有方法嘅， 好、啊、简单啫。 系啦、 啊，我男人都明，我男人知有咩方法。 我都试过行过去同阿 Sir 讲， 我嚟啊， 我今日唔系太方便。好似真系有人咁样同阿 Sir 讲过。跟阿 Sir 哥都唔识应佢，好啦，咁但系所以令到个局面系咩咧？即系大概可能 turn out 仲有四十零人上堂咁样啦，咁、就有十零 pair 系有 frame 咗嘅， 有女 partner 啊， 又剩低有两个男人一齐跳， 唉，你要知道我读男校。当我嗰时学呢一堂，我哋全部一 pair pair 都系男人，跟住大家又搭住大家，好啦，要咪一二三四，你谂下成个操场咧，男人咁样搭住跳，所以好明呢种感觉啊。就算啲女社长咁，最后你邀请佢，佢系 哦应承嘅，应承嘅，好好快答应咗。 有冇人同你一齐都邀请佢啊？或者有冇一啲情况系几个男仔去邀请同一个女仔噶？ 喺我哋嗰间学校系。是冇存在嘅，系、 哦、 啦，因为嗰件事系因为首先即系如果你有拍拖啲，咁都好公开，因为嗰间学校真系好细，即系小弟嗰间嘅母校其实唔系真系间好大嘅学校，即系你唔系嗰啲传统名校啊，你上下打得好乱啊，即个关系未到我上级同下级之间嘅关系，通常都系围内个方人玩啦、啊，再加上你得翻文科班同理科班两班，其实已经好。好知道咩事啦，咁所以其實都冇一個叫做搶嗰樣嘢嘅，咁而且再加上係嗰個叫做 异性缘的坚尼系数比较高啊，系啦，即系嗰个贫富差距好明显啊，即系我真系有发现呢样嘢噶，我唔知道男校系咪咁样啦，即系嗰男女校咧，如果你系喺中一二去到中三之前，你系可以拍到拖咧，你基本上系 keep 住有得拍嘅， 系， 但如果你到中三都冇起色嘅话咧，其实你都系一路冇起色嘅。即然后嗰下个差距就好大咯，即你可能中二中三你有拖拍开嘅，咁然后你就会开始从事好积极嘅一啲校内活动啦，例如可能我做篮球队队长啊、足球队啊、社长啊，唔知咩嘅总之唔会做数学会嘅会长同埋奇艺会会长啦，即你好 feel 到系两条， 即 嗰条 路就会定咗系 啦，嗰条进化路线好两极啊！ 好得意个男仔系咪系咁样 嘅？系啦，咁两极之余，咁你个坚尼系数咪好大咯，越嚟越大嘅。即系所以有啲同学系个坚尼系数系维持到大学嘅，即系大学系另外一个嘅跳板位，有机会俾你再进化啦。即系嗰啲大学可能第一年系可以叫做成功拍到拖嘅，基本上你就可以即系 keep住啦。 咁但系有啲系去到大学都冇咧，佢真系呢卅年都冇噶。 你离开咗校园之后就难噶啦， 咁系即系理性去分析就系离开咗校园难啦。咁但系同埋你即系你调翻转嚟讲嘅话，就系你过去同一个可能有拍开拖嘅人，你同佢而家卅岁，佢又系卅岁，即系大家同年去追一个同年嘅女仔咁样去比较先啦。佢有十几年拍拖嘅经验，或者同异性相处嘅经验，即系嗰个坚尼系数啊，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啊。所以当我生仔嘅时候，我一定会教识佢追女仔嘅。 系啊， 但我唔会生仔，我会生女咁样咯。你明唔明？即系嗰个真系好大嘅差别。所以去到当你，尤其是去到 Form 7 嘅时候，你真系再睇得明显啲。Form 7系最明显嘅，因为嗰 group 人系得嗰 group 人嘅啫。你个社区系得咁细，但你唔似去到大学，你嗰个叫做嗰、那個、人数，即系个 sample size 又大好多，咁你就好难再比较。但系当你翻去，即系我啱啱话，当你翻去的意思系咩？就系、是、当你可能。去到今时今日啦，当我叫做三十岁啦，当三十岁约翻嗰班中学同学出嚟睇翻嗰个 sample size， 你就会好明显见到嗰个分距噶啦。 嗰啲当年冇拍拖啦，到而家 都系冇拍拖，都系仲系玩紧嗰个叫咩啊？初音未来，即系佢个 Facebook icon 都仲系嗰啲 动漫嘢， 动漫人物。佢就 keep 住都係動漫人， 佢進化咗啦，同虛擬嘅。 唔係偶然有一兩個，即係位數係極少，就係、是、佢中學冇曖昧或者冇嗰啲嘅情況咧，係完全零嘅話咧，佢去到而家都真係零嘅。 好，係 啦。咁當然有啲好積極啦，都有一兩個，即係硬係有啲例子，即係嗰個叫做分布圖，就係兩邊極端中間有啲叫做。額外即係叫咩 exceptional case 都有嘅，即係有啲例如其實佢中學好花 fit 嘅，佢一次過追九個女仔啊， 哦， 不過佢冇考慮過自己嘅能力啫嘛，所以到而家都係唔成功咯，即係好多呢啲 case 嘅人生，所以我幾建議係中學時代係要談戀愛嘅， 試下嘅，去嗰啲聖誕舞會度破一破佢，係破破個魔咒。要试一试，你真要破咗自己嗰、那个即系嗰个拍拖个 心理关口啊！ 系啊，你要试，你喺嗰度衰唔紧要嘛？有咩衰咗人哋唔记得你啊嘛？ 啱啊， 试啊，破破佢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圣诞波城 与放假一， 放假一，放假一。今日圣诞节啊，你有冇啲咩主题准备咗，想同大家讲啊？ 有啊，我想同大家讲圣诞快乐。 唔系嘛？冇啦，你讲完啦。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圣诞波城 与放假一， 放假一，放假一。嗱，除咗圣诞快乐之外，有咩谂咗想同大家讲先？ 有啊，我想同大家讲 Merry Christmas。 唔系嘛？你冇谂住翻 翻译咗就过咗骨喎。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圣诞波城 与放假一， 放假一，放假一，今日圣诞节啦！除咗圣诞快乐同埋 Merry Christmas 之外，仲有冇啲咩有意义嘅嘢想同大家讲啊？ 有啊，想同大家讲下啲日本嘢。Merry Christmas！ 唔系嘛？你唔好谂住同日本人讲圣诞快乐，就系第二样嘢。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圣诞波城 与放假一， 放假一，放假一，唔准再祝人圣诞快乐啊吓，咩文都唔得。我问你，而家有啲咩想同大家讲啊？唔系嘛？虽然系生意飞，但系都好核突啊你！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圣诞波城 与放假一， 放假一，放假一，唔准再讲圣诞快乐，咩语言都唔得。同埋唔准放屁，有冇啲咩有创意啲嘅嘢想做啊？ 都有嘅。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人着灯饰必须擦下，换到欢呼声不够一刹。 唔系嘛？你想唱都认真啲嘅歌词啊！同埋俾啲新意得唔得啊？好多节目都唱歌啦，而家。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圣诞波城 与放假一， 放假一，放假一。唔准再讲所有文嘅圣诞快乐，唔准放屁，唔准唱歌，俾最后一次机会你。今日圣诞节有咩想做？ 认真，呢、這个几有创意嘅。我想播歌。 唔系嘛？播圣诞歌有几有创意啊？吓！ 骑着那鹿车飞过，忘掉投下那礼物给我，仍是那灯饰，只有今晚最光最亮，却照亮我的寂寞。谁又能善心亲一亲我？有唇上来验证我幸福过，头上那飘雪想要栖息我肩膊上，到最后也别去摸。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擦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刹。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赤柱街尾道来回方向近赤柱广场一段是车多繁忙。而在九龙区观塘道有水管急收，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慢线而家是需要封闭的，一带开始车多，龙尾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过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近梳士巴利道一段都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在新界区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朗平方向近住 UHO 一段是挤塞，龙尾在坳头交汇处。另外，元朗大棠路去返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教育路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返入大棠近住显峰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呈现原班人马回归，《大江大河二》。 梁思申只身前嚟东海，见到十二年冇见嘅宋运辉，而宋运辉见到佢都觉得好惊喜，仲借咗套工作服俾佢，一齐参观下东海厂添。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每个人都有他叻的地方啊， 有我超能世一没关过不到啦，因为我有超能力噶嘛， 系，最劲系你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方力申饰演嘅陈荣喺现实世界又系咪可以无往而不利？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进入展翅新世界。 阿欧，就嚟圣诞，想要乜嘢礼物啊 ？Kitty， 我已经收到啦。 咁啱嘅，我都俾咗小白。 收到收到，多谢芭比。 最好嘅圣诞礼物， 唔需要用钱， 几时都准备好， 就系、是、一个笑容。 系、哦，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由年头陪到你年尾。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完成咗红馆歌唱都要继续 good show。 头如何无力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闪光灯，被抛弃，生于寂寞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和亦能做自己。 Jason 今次的 MV 是讲述一个攞奖运动员因为恶习而失去了事业家庭，最后靠着女女学校的一张亲子运动会的通告而振作，跟哥哥一样都是想讲人生最重要是对得住自己，为自己做一场 good show。 拒绝断气， 作曲 KW 朱敏熙，填词林若玲，编曲 Ariel Lai， 监制 Edward Chan Ariel Lai。 上榜七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八位，陈柏宇对得起自己。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大家可能发现为什么今天咁耐都未出 post， 今日女嘉宾系边个呢？ 今日啊，我哋有特备环节， 特别嘅嘉宾。 包大家听得好开心啊！ 圣诞节啊，听到兴合合， 冇理由唔揾佢啊！ 系啊， 嚟咯， 嚟啊，嚟嚟！ 我是你的后援会， 知； 我是天恩后援会， 知； 我是你的圣诞联欢会。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圣诞快 乐。哦，唔记得俾咪，sorry， 对面监制唔好炒我，对唔住。 圣诞快乐， 好多人都问啊，几时访问我哋台嘅一啲女同事啦？其实我哋除咗访问咗施培之外，系未访问其他人嘅。 真系冇啊。 系啊，因为有啲人话Kitty 几时访问啊？阿天怡几时访问啊？即系王天怡小姐咁样。王天怡我哋访问唔到。王天恩， 你有冇关系啊？跟住啲人就会问、 啊。好多人都问过嘅。 认捞嘅问题啊，你同王天恩有冇关系啊？ 有程洁莹同程洁明啊嘛。 系啊。通常我都话答啊，我嘅细佬咯。 嗯。 咁其实就唔系嘅。 果然一台调过嚟嗰啲咧，唔系好识讲笑话嘅。嗰边认真啲嗰边。 但系我哋平时啊，喺我哋节目度都会。即系讲你嘅节目啊嘛，原来是这样的嘛，大家都好中意啊， 系咩？ 系啊， 多谢大家支持啦、 啊，既然帮我哋写翻首。 诶、你唱我帮你弹咯，我头先都话噶，帮阿一，我头先都话帮阿一伴奏噶，佢即系认真地唱晒成只歌，我帮佢伴奏噶。 好，我哋出年嘅目标就系整一首主题曲咯，我觉得系可以嘅。 系啊， 即系作曲填词啊。 你整咗个词先，我帮你谱曲。 可以，啊、你未见识过我填词咩？ 当年啊，哇，劲啊！咁啊，今日咧有你喺度咧，我哋呢、這个。我是你的圣诞联欢会啦，咁啊揾你揾你上嚟啦，请到我哋平时嘅女嘉宾啦。 系，因为你嘅身份咧，我哋楼上系比较特殊嘅一个身份嘅。 吓、嗯，点解啊？我做最角落角落。 唔系，因为得你一个定咗婚啊嘛。 系吓，系咩？ 唔系，其他一系结咗婚， 结咗婚，一系 就拍紧拖啊嘛。得你一个定咗婚。 即系呢刻呢个 status 啦，呢刻呢个 status 紧要嘅。 系啊， 想知道你嘅恋爱经历啊嘛。 冇乜恋爱经历。 我想知你第一次拍拖几时啊？ 第一次拍拖，第一次拍拖中午咯。十六岁咁就 哇好曳啊， 好曳咩？ 即系中午喎、 啊，中午啊，系啊， 快过我添、啊， 哇好曳 啊！我十二岁， 你十二 十二定十三？咁你拍过几多次啊？ 我拍过两次啫嘛，第二次就依家啦，已 经。哎 呀，咁、哎、第一次嗰、那个即系嗰啲真系 puppy love 嗰啲嚟定，因为其实 last 咗好耐噶。 都唔系啊，其实都几个月就散咗，因为嗰时考会考嘅，咁基本上我嗰时应该11月拍啦，咁跟住会考嗰时系4月5月嗰时都已经散噶啦，系啊，俾人飞好惨。 但系同校嘅。 同校啊！ 哦，哦又系傻猪嘅喺会考前， 咪咯， 唔系嗰时仲要咧，好型咁样，我要专心学业，我唔会随便拍拖先嘅咁样，跟住最尾咪又系一齐。 但系你初恋系点样去追求佢？ 系咯，我冇追噶，冇噶， 人哋追你啊，冇玩啦， 咁都冇嘅，咁啊纯粹真系好点讲 情投意合。 系啦，情投即系嗰期唔知点样，大家调到好近坐啊，跟住你知 MSN 又会突然间倾下偈啊，倾下倾下咁样，每日倾下倾下，咁就一齐咗，就真系冇有嘅， 系咯，因为同一班同学嚟噶嘛，咁你聚会嗰啲会唔会有机会见到噶？ 同一班又冇咯，因为都即系嗰啲 归晒边啊啲啊， 或者各散东西啦。但系嗰次经历系令我成长得好犀利嘅。 点解咧？ 因为嗰次系我系俾人飞咗，跟住咧佢好快就同另外一个人一齐咗。咁、那個人咧， 會考完咗未先？ 會考完咗噶啦。 哦， 我仲記得我係正式真係確立分手係放榜前嗰兩日，係啦，放榜前嘅係啦兩日，即係8月9日放榜啦，我係8月7日即係正式啊！大家 記一世啊！哇，你咩星座噶？ 哦，巨蟹。 哦，我以為你小氣嗰啲天蠍添，記自己好分手喎、 啊。唔係，但因為真係我記得放榜咁，佢就數翻前兩日就係嗰日，我仲記得坐喺個間麥記嗰度喊到豬頭咁樣。 佢用咩方法同你講噶？ 冇啊，真係最尾約個時間出嚟，大家就做個了斷啦咁樣。咁跟住咧就我坐喺度咧，第一次拍拖嘛，跟住覺得好傷心啊！ 我知泰安樓嗰間麥記， 唔係北角地鐵站嗰間。 哦， 嗰時大啲嘅，係啊，佢有 office 喺嗰度咁啊，我記得好似。咁跟住即係總言之，就坐喺嗰間麥記度，咁啊喊得好淒涼。系啊，跟住就系咯，就分咗手，跟住过两日放榜又见到佢，因为同校噶嘛。 系咯， 咁你又好尴尬啦，你又唔知道，即系问下佢，你点啊？ 考成 点啊？系啊，考成点啊？咁样，因为即系点样都好，佢都会将嗰、那个即系考得好就唔关我事啦，考得唔好就一定系因为我啦，搞到你分心。 其实唔系，其实都唔关你事。 系都唔关我事，最惨系全部都唔关我事。 好惨，真系好惨，系啊，跟住就系咯，跟住过咗一个月到，唔系，其实咧，分咗手之后咧，好快就知道佢同我班上面另外一个男仔一齐咗。 边个靓仔啲？你觉得？ 咁应该系我嘅 ，但系， 有把咁冇自信嘅声，讲啲咁有自信嘅 嘢。嗰个男仔，系好有钱嘅， 哦， 同埋咧，佢嘅人物设定咧系好奇怪嘅，即系佢有钱嘅程度咧系你睇得出嚟嘅，因为咧佢系将一 小夫 一沓，唔系劲过小夫，佢系将一沓嘅银纸。就是佢嘅零用錢啦，佢會擺喺佢心口出三個袋嗰度。 哦， 如果係銀紙咧，即係有金牛啦，有500蚊啦咁樣。 中學啫喎， 中學係啦，跟住咧係即係大概成兩三寸厚一沓，咁佢就長期就擺喺心口度出三個袋。 鬼知北角嗰邊咯， 係啦。 有冇覺得散得啱咧？ 都係之後就梗係覺得啱啦。 都唔係，我覺得係四隻字啦， 係嘛？ 非戰之罪係你阿爸阿媽輸咗俾人哋阿爸阿媽啫， 唔關你事嘅。 第一次感覺到。即系哇，贫穷嘅可怕，同埋点样限制咗我的想象力？啊、 但系嗰次初恋，你系话 last 咗几个月噶嘛？11个月 到啦。 咁即系嗰阵时系嗰年嘅圣诞节， 嗰年嘅圣诞节 系第一次有拍拖嘅圣诞节咯。 系， 做咗啲咩？ 冇乜点做嘢、啊，好似系食喺泰安楼食咗个饭，跟住去侧公行咗个圈。 你唔好笑啦，你中学系咁上下噶， 系啦、啊，大佬。 我中學是冇得出嚟， 我心口冇一沓幾寸厚嘅銀紙嘛，你想點啫？哇，請得去食嗰間啊，好勁噶啦！即係去側公行個圈，個節目 好勁噶啦， 係啊！ 你諗住講咩？你話你嗰 唔係啊？我聖誕我中學聖誕節係冇得約女朋友出嚟嘅，我記得我中二、中三、中四、中五一日都有拍拖嘅，都係同班踢波嘅 friend 一齊過。 哦， 好悶啊！ 個原因係。平安夜是啲阿爸阿媽會唔俾個女出街嘅原因咯， 所以你哋就全部一齊， 所以就成班男仔出街就變成個個女朋友都冇出到街， 好唔平安啦，約咗邊個啊？阿一啊，唔好話你唔會出街， 所以我嗰幾年係好平安嘅， 直情禁足啊，分分鐘唔俾 宵禁啊， 係啊，宵禁 係啊。咁有冇整嗰啲聖誕禮物咧？因為讀書嘅時候硬係會有機會啊，有啲心思嘢啊。 聖誕禮物我唔記得有冇整啦，真係因為年代太久遠，情人節。我記得我是有整的，我是整得很核突的，我是那時候是買了一些金什麼呢，那些朱古力呢，是是是，然後吃完拿了一張紙呢，捲了一些花這樣呢，捲了一束這樣，九枝 一束九枝， 是 的，其實都是很細束 的，很細束 的， 很細束的，然後你心意搭九嘛，那貧窮嘛，沒辦法啦，是不是，那就想著真的很有心機，一個即你會覺得一個平時不做手工的人突然去做手工，那樣東西是一件事來的，希望可以感動到他啦，當下他收到很开心嘅，咁当时都仲即系未出事，咁即系大家都你送咩都开心噶啦，咁之后就睇翻。 之后佢就收银纸花啦， 系啊，银纸花， 人哋用真系银纸， 金箔嘅 金 纸，系啦，一千蚊。 咁你抵輸啦，人哋唔係沙，人哋金塊啊， 係啊，nuggets 啊嗰啲，我就純粹 send 啫。 咁有冇嗰啲佢又有冇送嗰啲咩？你知好興啊，整啲咩織頸巾啊嗰啲，有冇收呢啲嘢噶？ 頸巾啊。頸巾冇織嘅，第一次即係你只係第一次聖誕節，冇啊冇都係嗰時冇乜物質上嘅禮物㗎，即係純粹一齊已經好開心㗎。 咁而家呢個係幾時認識啊？ 呢個係中六嗰時認識，中五嗰時認識嘅，但係就係中六嗰時拍拖，中六臨中七嗰時拍拖咯。 中六臨中七，即係換言之，你嗰年之後就冇試過一個人過聖誕節㗎咯喎。 是啊， 哎呀，甚至错你一个 人。应该这么讲，因为我有六年去了加拿大读书，读书和做嘢嘅。咁我基本上有即系有六年是 long 啲咯。咁当然有啲时间是回咗嚟香港过圣诞，咁有啲时间都是在加拿大，是啊，就是在一个地牢度。 但唔同，我成日话 long 啲个概念同你。即係單身嘅分別就係在於我買咗啲嘢翻嚟，我擺咗喺迷你倉，同埋我真係直情冇擁有過嗰樣嘢咯。 係有 一個分別嘅。咁而家呢個係嗰陣時係你失戀，然後就 都唔係嗰時都已經識，即係喺教會自己都識咗嘅，但係一路都唔 click on 嘅，即係冇火花。跟住後屘咁失咗戀啦，跟住就嗰時好慘咁成班嗰啲教會嗰啲朋友咧，即係嗰時喺自修室識咗一班朋友嘅，咁佢就係其中一個啦咁樣。咁跟住後屘就又係嗰啲各散東西，跟住呢個又去咗外國讀書，佢個 best friend 又去咗外國讀書，咁佢又要揾個人每日同佢傾電話咁樣，因為佢讀女校，咁唔知點解就打咗俾我當咗我女人啦，咁樣傾下傾下咁又一齊咗。 但 係我又係冇追過佢 哦，即係又係好自然一齊咗嘅， 係啊。咁呢個係冇追過， 呢個拍咗好耐咯。 呢個係啊，14年， 好耐咯，仲過咗兩個七年之癢喎。 係啊，咁但係因為中間又 long 啲咯，咁你隔一隔咁樣又好似即係件事會新鮮啲。 有冇偷食啊？ 喺度唔喺度讲系嘛？唔系，其实系都唔介意讲嘅。但系最惨系咩？我真系冇。 系啊，我总之玩个游戏，我哋唔开麦，你就系点头同令牌啊。我哋有啊，反应去估。 喂，有唔怕讲嘅人。 不过你冇嘛？但 冇嘛？ 去到人在 超日月， 人在异地，加拿大六年， 啊、 世界咁大。 但主土文嗰句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一个试探都遇唔到，即系。好惨我都不知几想喂你嚟诱惑下我得唔得 我真係第一次见你咁样用啲主导文、啊。 上帝听祷告。 神啊求下你俾啲试 探我。 我要试炼啊。 冇啊。 咁、啊、你去到外国嗰度系其实拍咗几耐之后过去啦 我拍咗两年之后过去咯。 我都稳定嘅。 都稳定嘅。都稳定嘅。但嗰时就未浮面嘅即係纯粹即係大家一齐咗㗎啦即係确立咗、嗯、但係就未话个人都知道你两个人一齐咁样咯。係呀係呀。咁就都过到去都係咯就好顺其自然咁就十几年。 咁 long 啲嘅圣诞节系做咗啲咩 ?long 啲即係我喺加拿大。 係啦係啦。 其实冇㗎唔系我有喺嗰边玩佢有喺香港。 但你唔会即係例如可能俾个 surprise 佢即係例如可能。 有一年嘅 surprise 我系试过嘅、嗯。因为呢有一年呢我以为自己返唔到嚟㗎啦。因为嗰年又买唔到机票。咁跟住啲机位又好爆咁样。咁跟住我都即係通晒天话、啊、我今年圣诞返唔到嚟。 但呢个系真定假嘅？ 真嘅。 哦，即系唔系特登放风？诶、欸，我唔翻嚟啲。 唔系，系啦，真系以为翻唔到嚟，跟住后屘咧，唔知点样咧，我妈咪真系托到有一张，咁就翻到嚟，又即系价钱相宜啦，咁就终于可以翻到嚟。咁跟住我，还掂都去到呢个地步啦，咁不如呃下佢啦，咁样。咁即系因为个个都 expect 我唔翻嚟。 你唔惊翻嚟见到啲？ 你唔惊能够令到佢俾人试探咩？ 应该都冇 呢啲好易出事 喎，冇事啊，冇事。咁跟住咁就最尾咁我同佢講啦，我係翻唔到嚟啦咁樣。咁我聖誕咧我就唔住宿舍啦，我就翻契媽度住。咁因為我契媽喺加拿大，咁啊翻去度住。咁就因為佢屋企咧好落後，啲 WiFi 又好咩咁，你幾日都揾唔到我噶啦。咁我翻宿舍，我再聯絡你啦咁樣。係，咁就同佢講咗啦。咁其實就飛咗翻嚟。 sorry， 契媽都係真嘅。 契媽都係真嘅，係、哦、啦， 虛構， 真嘅真嘅， 為咗砌呢個故仔，虛構咗好多嘢出嚟， 大嘅世界觀， 契媽 建構咗一個宇宙 ，Marvel Universe， 契媽 Universe， 有嘅有嘅，即係所有嘢都係符合個 setting 嘅，咁即係所有嘢都好似好合理，咁先呃到佢嘛，咁、啊、於是就最尾飛咗翻嚟啦，咁飛咗翻嚟第一件事，我就叫佢一個best friend。即係都係我好好朋友啦，即女仔，咁就話：喂，你幫我約佢出嚟啊，咁樣約佢出嚟去邊度邊度食飯咁樣。咁其實就我喺個地鐵站度等佢咯。跟住佢就係佢、哦、就好懵懵傻更更咁樣行咗出閘咁樣，未到嘅未到。跟住我喺後面拍佢，喂，跟住佢擰轉頭等人啊咁樣。跟住佢就啊，點解會咁嘅啊？好在唔係拖住第二個男仔，我想講。 你唔知道啊嘛，呢啲 surprise 嘅 应该就冇嘅。我对佢好有信心，系咪？我对人哋嘅品味好有信心，应该唔会睇中佢，即系唔会好似我咁独特啊啲口味。 好衰喎！咁但系咁，你嗰时喺外国真系冇，即系你都叫见到外国女仔。 系啊，咁但系你明明啊，唔同联赛啊，即系你 唔同联赛， 真系 我哋始终都系港超， 系啊，我哋港唔系我踢街波，人哋踢英超，咁你唔会好意思行埋去噶嘛？即系就算你见到美斯喺嗰度踢波，你唔会猜对我可唔可以同我一队？咁即系你唔敢啊嘛？ 哦， 同埋真系好难啊，好难，你好难融入，同埋我又真系冇乜点遇见过试探啦。 咁圣诞礼物咧？即系而家呢个，例如送嗰啲咩嘅圣诞礼物俾你，或者你送嗰啲咩圣诞礼物？ 我送嗰啲礼物俾佢，生日礼物就会特别啲。圣诞通常我都系即系买啲朱古力咁啊，寄翻去俾佢就算嘅。 哦，即系 long 啲嗰排就系 long 啲嗰排，因为我其实都系冇一齐过类似三个圣诞咁样嘅啫。咁、嗯、多数我都系香港嘅咁样，咁见到面咧就已经系最，我觉得已经系最好嘅圣诞礼物啦。 哇，好老土啊！你呢个， 我就会讲，我都翻咗嚟，你仲想我点啊？ 哇、哦！真系佢唔飞你真系，真系 。但系 冇因为 long 啲而出现过拗叫或者即系 拗叫就纯粹我闹佢啫。嗰啲系唔会 long 啲都会都会出现。 你闹咩咧？咁 冇啊！即系做啲好白痴嘅嘢啊咁样。难瞓咯，佢好难瞓嘅。 系 佢试过一次咧，我生日嗰日，我喺香港 ，OK， 咁咧 我仲記得我廿歲生日啦，跟住咧佢咧就分過龍，咁你 suppose 生日你會預計 expect 佢會 係 expect 佢會做啲乜嘢啊？ 即係零零零分咁打俾你。 係啦係啦，咁佢又冇話做啲乜嘢喎，咁嗰時暑假大家都冇嘢做啊嘛，咁跟住我就喺屋企，好啊，我就睇下你做啲乜嘢，我屋企打小朋友齊打交。我打咗一個鐘、兩個鐘，香港 翻咗嚟， 三個鐘、四個鐘，跟住咧我打到夜晚六點啦，都冇電話嚟。 第二朝六點啊？ 唔係夜晚 六點， 即 係 我預期嗰朝佢會可能朝早出嚟約我去玩啊，晏晝約我去玩啊，都唔聽，唔見電話，唔見喎。跟住咧夜晚六點，跟住我忍唔住啦，我打翻俾佢，喂咁樣，跟住我就聽佢即係睡眼惺忪啊，唉，我瞓著咗咁樣，哇！依家夜晚六點啊咁啊，死啦，點算啊咁樣，跟住我好啊，拜拜咁啊，就 cut 咗。 我嬲嘅， 嬲嘅， 堅嬲喎，大佬，你唔嬲啊？ 睇情況。 咁跟住之後點處理啊？ 嚇，跟住冇啊，佢咪要氹翻我咯，佢用咗好多方法，但係即係我都會我會。其实我不是真的咁嬲嘅，但我要知道做呢啲嘢你系会有代价、哦，所以我都两个礼拜冇睬佢。 等我讲个故事俾你听，即系见你无常讲咗咁多故事，即系小弟系唔讲边一任啦，咁多年嚟系有偷食过嘅，而其中一个惯用嘅伎俩系 瞓过龙， 瞓过龙。 你系咪想暗示啲嘢？ 我记得有一次， 好大胆啊你！ 我记得有一次系呢度开工嘅。开完工之后 send 咗 message， 哇好攰，我翻屋企瞓觉啦，跟住就出咗去玩嘅。 哇、 啊！你不知道的事。 跟住之后，所以咧我即系自从嗰次之后咧，即系之后嗰几次拍拖咧，我都养成一个习惯嘅，即系间唔中瞓过龙。 哦，即系你 偷探嗰件事， 你建构紧属于你自己嘅 universe， 系啦， 烂瞓 universe。 你要有呢个嘅特征喺人哋嘅心中啊，系啊，佢真系会瞓过龙嘅。咁然后有一日，即系唔一定系偷食嘅，即系有时可能系你想偷偷地咧 ，say 我同 boss 出去饮酒，我唔得呢排你饮太多啦，唔系我瞓过龙，系啦，或者我要唔知做咩，跟住之后我瞓过咗龙，系好有用嘅。 哇， 当然。我就是你口中的那些恶魔，我就派嚟试探 试探啊，试炼 啊。唔系咁，最尾有冇俾人发现过？ 梗系冇啦， 冇啊。佢话咁聪明，梗系唔会啦。我话呢个坦白圣诞节啦，你俾我唞一唞先，你俾我唞一唞先，打趴去翻嚟。 就到你坦白啦嘛。 神祭做爱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犯感？最精髓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合欢 基度分別有2091宗和1663宗。韓聯社報導，確診數字回落或者與當局月初起收緊防疫措施有關，南韓軍方就再多25宗確診。總統文在寅到訪梨花女子大學醫學中心為醫護人員和病人打氣，他說希望聖誕節成為民眾相互關心和給予希望的日子。美國海軍表示，密爾沃基號近岸戰鬥艦因為爆發疫情要暫停派駐到南美的任務，軍艦正是停泊在關塔那摩灣海軍基地的港口，他在本月14日從佛羅里達州出發前往美國南部指揮區。海軍聲明說，艦上人員全部船員已經注射疫苗，檢測呈陽性的人員都已經在船上隔離。密爾沃基號上面大約有100多名船員，聲明沒有提到船員確診人數，只是說部分確診人員症狀輕微。天氣方面，一股強烈的冬季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預料本港今晚天氣將會轉涼。本港地區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天氣轉涼和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早晚有幾陣雨，天氣顯著轉冷。星期一間中有雨，氣温下降至到9度或以下，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鲗鱼涌滨海街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六点，介乎华兰路至到新威园停车场出入口之间的一段会暂时封闭。而在九龙区龙翔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今晚七点，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的部分慢线是会暂时封闭。另外观塘道亦都有水管急收，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慢线是需要暂时封闭，一大车多的。而在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果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知； 我是天恩后援会， 知； 我是你的圣诞联欢会。 好啦，翻翻嚟呢一个好坦白，好似 True or Dare 嘅圣诞联欢会。 系，今日我哋邀请到原来是这样的嘅节目主持人，K 我是你的后援会嘅节目监制黄天怡嘅细佬黄天一咁样。点 解咁样听？ 越嚟越多， 越嚟越长啊！ 好似人哋嗰啲道教嗰啲神明好长名咁样。 你话东话嗰啲总理， 好多个 title 咁样啦， 好多 title 咁样。 系啦，即系头先就讲紧你，即系点样识你而家嗰个啦， 分出眼你啊嗰啲。 系啊，呃我啊？有冇应该冇呃嘅？ 明明你自己嗰度， 你自己你冇屈落我度，你自己建构咗个烂粪 universe。 佢唔系屈落你度，屈落你， 系 一半。 今年谂住点过？今年？ 今年啊，今年我真系未知啊，因为好多嘢做，可能我都系 office 做嘢，跟住好好享受一个最后 真 系 office 做嘢， 系 真系 建构紧一个 建构紧 一个 OT 嘅 universe， 讲到佢句句都好似唔系真咁样。 就啊，老婆唔得啊，要啊要啊要做嘢啊， 系呢个比较巧妙嘅，即系当然有时系真嘅啦， 系 咁你真嘅时候，你咪 FaceTime 下咯。 哦， 系啦， 留低证据。 系啦，有时你又影定几幅相喺电台，因为电台有个好处啊， 就系啲 setting 变嘅。 其一啦，其二系咩咧？有时你真系不能听电话。啊 ，sorry， 我录紧音啊，系啦。咁你有时喺录，好似我哋今晚咁样录个访问，都录个零两个钟啦。 要啊， 系啊。咁你咪个零两个钟之后先打电话， 同埋大晒噶嘛做嘢。 系啊， 系啊，同埋要 check， 如果 live 嗰个你开心机，你知我翻工啦嘛。 唔系，我意思系录音都可以办。 我知录音都可以办啊嘛。系阿嫂而家佢系录音嚟嘅，所以如果佢话佢而家要开麦咧， 系假嘅。 咁你就知啦，应该有 surprise 俾你嘅。咁但系跟住拍咗你讲14度啊嘛， 14年啦， 有冇出现过嗰啲离离合合嘅情况？ 都冇啊，其实一路都冇，所以好平淡咯。 有冇觉得好闷啊？即系有冇想试下人？ 因为我成日揾啲唔同方法串佢啊，会笑下佢啊，咁样。即系我永远都会揾到一啲佢喺我身上可以笑佢嘅地方，咁样。 我好小学鸡嗰啲拍拖要激嬲嘅女仔嗰啲， 即系嗰啲欢喜冤家，跟住系即系你会攞佢注意咁样串下佢啊，咁唔知佢点解又会中意翻你转头嗰啲咁样咯。因为佢系会有好多呢啲古仔嘅，即系讲一次，有一次咧，我翻教，即系佢系一个谐星嚟，我觉得佢系，我有一次翻教会啦，咁啊翻嗰啲西人教会，喺鲗鱼涌一个地方，咁就嗰间教会咧就好多明星，有时会蒲头会翻嘅。咁我嗰次咧就係、坐第一行啦，咁跟住咧唱完歌咧坐低，跟住即係通常咧個主持人就會啊，大家坐低之前咧同前後左右握下手啊。 嗰位牧師啊嘛， 係啦 ，say 個 hi。 主持啊，係 啊，唔 係 你 講楊允子龍， 未必係牧師，可能有個即係 真係 MC 咁樣 職員咁樣，即係去串串連曬成。 我以為有個婚禮 MC 咁樣，叫龍哥喺嗰度，尹子龍，連教會 MC 都唔 係。系啊，咁总之就坐低，同前后左右打个招呼啦，握下手啦，咁样。咁我转向我身后啦，第二行啦，咁见到个男人，好面善，咁唔紧要啦，握手。跟住咧，隔篱咧有个女仔，好靓， 系 周慧敏嚟嘅，真系周慧敏， 哦、 真系周慧敏，眼大大，但系嗰时未有疫情，但系佢戴住口罩，但系你会认得嘅。咁即系佢头先隔篱嗰系阿倪先生啦，跟住咧，咁我就拧转面，哇！明星咁樣坐低啦，即係喺萬賴俱寂嘅時候，即係牧師又未開始講嘢啦，大家啱啱坐低，全部靜曬嘅時候咧，我女朋友真喺我隔離同我講：周慧敏啊，係用一個周慧敏同倪真同埋我同埋佢都會聽到嘅音量， 即係佢以為自己好細聲， 佢以為用咗氣聲，啲人就聽唔到。周慧敏啊，周慧敏咁、啊。跟住我讲啊，即刻，我唔识你噶，我唔识你。 佢都几有趣噶，阿嫂。 仲有第二次， 系， 因为嗰间教会真系好多明星出门啊。咁第二次咧，我就系、是去，即系崇拜已经完咗噶啦。咁就喺个电梯 lobby 嗰度咧就等 lift 啦。咁佢就我女朋友就例牌要去洗手间咁样啦。咁我就见到岑丽香， 系。 岑麗香好似係岑麗香一個啫咁樣，咁佢就搭咗 lift 落去啦。咁我女朋友去完廁所咧行翻出嚟啦，跟住我話：喂，頭先見到岑麗香喎、啊，係咩？正喎、啊，我又落去睇咁樣。咁嗱聲搭 lift 落去啦。咁跟住咧一落 lift 咧就轉咗咧就有一個即係斑馬線紅綠燈咁樣。咁啊岑麗香咧就嗰時咧就企咗喺嗰度咧就等緊紅綠燈過啦。咁跟住我就企喺度啦，因為我見咗岑麗香啦嘛，咁我唔行過去啦。跟住我女朋友咧見到岑麗香，佢咧行到去岑麗香嘅左手邊。跟住突然间乌低身，跟住再将个头望上去，咁样望，即系惊死人知你望紧佢。佢又觉得自己其实系 冇人发现， 冇人发现啦，私家侦探咁样冇人发现，望啦。咁岑麗香又理所當然咁，你都會望啦。如果有 咁樣望 咧，係啊，跟住望啦，咁好怪啦。咁佢俾人發現咗，佢知道自己俾人發現咗啦。佢就好似自己咁樣講，好似即係自言自語咁樣講話啊。我都系去另外一边搭车啦，跟住 有冇帮佢验过啲智商啊？ 所以系即系系永远都会有嘢笑佢。咁跟住佢， 咁佢真系应该真系瞓着嘅佢。 唔系，佢应该真系瞓着。唔系，跟住佢行翻过嚟啦，我就好似你明唔明喜剧之王咧？阿田统辉走翻去揾阿周星驰啊嘛，唔好揾我，唔好话识我，扮单拖，我唔识你。跟住我就喺另外一边飞奔火影跑咁样逃走。我唔识你啊，扮单拖。 但系你讲咗佢咁多，即系叫做黑碌嘢啦。 有 有咩優點啊？ 贊下 咯，優點啊！ 因為不如我驚 佢真 係翻到去死無全屍。 唔係佢呢啲故事我講好多次，但係佢真係唔識講大話咯。佢話難瞓就真係難瞓咯。 即係佢優點就係唔識講大話。 呢、這個我好難先揾到噶啦，你唔好再。 或者佢有好多語嘢俾你笑咯。 係咯，好多即係你笑咗咁多年都仲有，起碼有啲故仔講下。 咁佢有冇試過成功俾到一次嘅驚喜你咧？ 惊喜啊！ 即系因为一个相对地，即系比较 系啊，即系 天真烂漫咯，我认同。系啊， 好叻啊！你揾到个字， 系啊， 系真系天真烂漫。 系咯，佢有冇成功到？ 佢都试过嘅，即系礼物上咯，礼物上，因为佢有一次我生日嚟嘅，咁佢就因为佢 suppose 佢唔系好识波，咁我就好中意睇利物浦嘅，我成身都系利物浦啦。咁跟住咧，佢有一次咧，佢就唔知點樣問咗朋友，咁即係問我識波嗰啲朋友啦，咁就成功喺網上面咧就買咗一件2005年嗰件歐聯嗰件謝拉特嗰件衫俾我，仲有埋我唔記得有冇簽名定係即係嗰啲特別紀念版咁啊，咁我會好 surprise 一個即係你明唔明啊？你即係我去嗰邊搭車咁樣嘅人啊， 佢識得上網揾， 識得上網揾，仲要即係嗰件衫都唔係即係你普通睇波，你唔睇波你唔會識嘅，咁、我就覺得、有用啲功課啊，即係做下功課啊，又用下個腦啊，咁樣咯，即係嗰下就會有啲 surprise。另外一次就係呢個咯，嗱，我呢個證件套，咁、其實係佢整嘅， 係、 啦，即係佢 有利物浦 啊，係有利物浦嗰只雀喺度啦，依條毛甩甩地 嘅。咁嗰件波衫而家喺 嗰件波衫，我係喺屋企㗎，都掛。 但係冇唔著㗎啦。 好少著，因為你知波衫著得多咧，嗰啲絨字會黃㗎嘛。咁我都係掛起咗，好好保存。 咁你求婚嘅時候有冇被驚喜嘅？ 梗係有啦。 定係夾好咗嘅？ 即係點啊？即係驚喜。 唔係係啦，即係有啲係其實都講到明，講到明會㗎啦。 係啦，咁呢個都要講一講。點解我會求婚呢？就因為我要實現我一個承諾，即係嚴格嚟講係找數。因為咧，我嗰時咧利物浦最梅冧隊嘅時候咧，即係十年前到啦。咁我就許下呢個毒誓，話如果利物浦贏個英超，我就結婚。 係咪兩年前贏啊？ 兩年前嘅，咁跟住咁過，因為嗰時咧利物浦好渣。 你同佢講定係純粹同自己講嘅？ 同大家都，即係大家朋友圍 佢教會祈禱嘅時候講， 利物浦贏英超，我就結婚咁樣。 即係你知有時教會話，大家今個禮拜有咩願望啊？ 龍珠咁樣， 不如大家講下有咩想祈禱咧？ 分享分享分享，係用呢個聽。咁啦，咁跟住咧因為利物浦贏真係贏之前嗰年咧就爭一分啊嘛，輸俾曼城輸一分。咁佢其實嗰年咧，佢已經因為你知咧，即係女仔去到咁上一年紀咧，就會開始緊張呢啲嘢。咁跟住我 嗰陣時幾多歲啊？佢 嗰時三十。近三十， 哦，即系今年三十三、三十 四，有咩？我八九嘅，系佢同我同年 ，OK。咁跟住就系佢嗰年就好紧张，佢基本上咧佢 check 啲赛果快过我嘅，即系除非我系睇，我系现场睇紧，系啦。即系如果 蛛丝马迹好易俾人捉到， 系啊，佢好易俾人捉到。佢话喂，和波咁样，我系啱啱俾人追和，我话系啊，我睇紧啊，咁样，即系佢打你咁样讲。 好恨啊！ 系啊系啊，好啊，即系其实都几恨。咁最屘嗰年就一分饮恨啦，仲要嗰年其实都好劲，唔知九啊七分。 系啊，哇！佢伤心过你肯定。 系啊，跟住仲要嗰年系赢咗欧联嘅，跟住我好衰到咯，我同佢讲：喂，欧联唔计噶。虽然欧联好似难赢个英超，但欧联唔计噶咁样。咁之後嗰年就真係贏咗啦，咁但係因為咧疫情關係都拖咗好多，咁我都要即係用啲時間去籌劃下嘅，咁最尾就我就揾，因為揾咗一笪地方，咁就又只有我哋最熟嗰啲朋友喺度，咁我就叫另外又係嗰條橋咯，叫另外一個朋友約佢嚟，咁跟住我就嗰朝同佢講，我有嘢做啊，即係又係我已經建構咗我個 unit， 就我間唔少去朋友屋企錄音啊，即係彈 jam 下歌咁樣，咁我就攞住啲吉他就去咗咁樣，跟住佢都信到十足十，因為係好似即係 exactly 係我平時會做嘅事。咁跟住去到啦，咁佢一入去咧就見到，咦？點解全部都係我認識嘅人嚟嘅？咁樣即係有佢啲 friend 啦，有我妹啦。跟住我仲問，我叫我妹問佢朋友借咗隻佢好中意嘅歌機。我妹同我差唔多樣，你啱啱身材好好， 波性考慮 啦。係啊，咁系啦，咁佢一入去就见，点解啲人全部都识嘅？咁开始有少少怀疑。咁我系吊下佢人嘅，咁到咁上下，咁我就攞埋吉他，攞埋杯心形拉花咖啡咁样，咁就求婚咯，系啊，就唱只歌咁样。 我记得阿波罗嘛， 佢系因为佢好恨嫁啦。 即係嗰時嗰期啦，咁嗰時咧，佢唔知點解有同我講，佢話我發夢咧，你同我求婚，我嚇你冇發埋咁樣夢啦，首先，咁跟住，但係咧，你同我求婚， 其他嘅女人咧，我會懷疑佢係作嘅，但係你嗰、那個咧，呢、這個應該係真嘅。 經過周慧敏事件之後咧，係咁佢話，但係咧，我發夢咧，你同我求婚咧，一開嗰個戒指盒咧，係一隻菠蘿形狀嘅戒指嚟噶，咁樣。咩菠萝？系啊，系菠萝啊！我话咩菠萝啊？咁样即系黄宝石加绿宝石咁样几粒凑埋一齐咁样。咁于是佢讲完呢个故仔之后咧，我系真系揾咗一只菠萝戒指。 哦， 我系真系上网揾到。 哦， 系啦，上网揾到咧，真系有啲咁嘅嘢嘅。原来 ，OK， 即系真系咧，当然系胶噶啦。即系唔知道， 即系唔系嗰啲石嗰啲，冇彩发过咁嘅梦啫。 唔知500蚊港纸，唔系冇啊，200蚊。 咁我想问你，着阿波罗同只菠萝戒指有冇关系？ 唔系就系，因为食翻个字。 果然系一台调过嚟嘅， 唔系因为大家都中意八八饼，咁你冇理由。咁就费事唱啲 唱抄咁样。 嗰时未出，嗰时未出，所以好好练咩练习住再见啊！ 咁但系即系求咗婚之后嗰个叫做关系系或者其实感觉有咩分别？ 其实就冇乜分别嘅，你问我，因为我就会所有嘢嗱，依家我做咗我 part 啦，跟住嗰啲咩筹划婚礼啊嗰啲就交俾你，我到时出现嘅啫，咁样都系嗰句咯，我到时喺度咁，你仲想我点啊咁样？ 哦，但系冇嗰啲婚前恐惧其实。 少少啦，啊！啱啱早幾日就係佢提我，哎、我哋仲有100日就結婚啦，咁樣即係又有一年期盼， 忽然有下壓力啊！ 係啊，即係 哇，喺就 我想知道個婚前恐懼，唉、哎，我都要開始問定呢啲嘢。 蜘蛛俠第三集咩？Infinity Game 跟住嗰啲毛豎起咁樣， 咁、哦、樣嚟了又些傷嗰啲位， 係啦係啦， 我未睇啊， 唔係唔係，我 之前嗰啲啊， 之前嗰啲啊，係係係。 但係嗰個婚前恐懼係嚟自， 其實係未知，因為未試過一齊住。 哦、 即系未试过长时间一起住，咁、哦、又未试过离开屋企咁耐，即系自己住还自己住、嗯、自己住 系 好开心噶嘛。 系 咁，但系当你 有另一个人， 系啦，咁即系可能周慧敏事件，你一个月发生一次就几好笑啫。 两日嚟一剂， 日日咁 日日嚟，同埋如果影响到啲生活上嘅嘢，你又唔知 点啊？咁所以就会有呢啲未知嘅恐惧咯。 好啊！ 幾時婚禮啊？大致 三月尾， 我唔得閒佢啊！ 我想 我唔擺酒， 我想睇一睇佢老婆嘅嗰啲嗰啲蝦碌嘢， 係啊，睇下會唔會 天真嘢，天真嘢。 我哋話回應師唱主能夠， 你預計當日佢會唔會有啲咩甩漏啊？你估佢嘅性格 都可能會嘅，但係我唔知啊！我想將呢、這個即係歡笑留到最後，到時再揭曉。 你邊個笑到最後啊？ 因為好難估啊，真係。你唔知佢开边饭， 好啦，嚟到访问嘅尾声咧，咁我哋要秉承我哋过去两三年嘅传统啦，因为每年交换礼物咧都净系我同波盛两个交换啦。咁、以往有邀请过其他同事，有邀请过陈常志啊， 的成 系啦。咁我哋都有揾过阿监制嘅，即系我哋前监制啊， 吓咁、 好，所以你都可以嘅， 你都可以 系啦。咁我哋今年就决定同阿黄天怡嘅细佬黄天恩咧一齐玩呢个交换礼物嘅游戏。我哋都系秉承过去嘅传统，就系喺屋企拎一啲你未用。过嘅嘢，但你应该都唔会再用嘅嘢出嚟交换。旧、年我系攞咗只高达， 几好噶、 啊， 你试咁啊？ 砌咗未啊？ 我唔知啊。 二 set 高达，我仲喺 lock 下。 我攞出嚟俾佢啊！ 我有一下谂到， 你俾阿 Vincent 咯，佢砌噶嘛？ 我知。 佢唔想 我又唔系好想俾佢。 我唔记得攞咗咩出嚟俾我。 五嚿水鞋俾佢， 好似系 鞋啊，啱着咩？ 就因為佢唔啱著，就我啱著。你啱著，佢都係唔知人哋俾佢係咁。 好似係啊，係啊，哦，耶耶耶， 好似 係啦。咁所以我哋各自都準備咗禮物嘅。係。咁我哋就個交換方法就猜包先揼，贏咗嗰個揀。 要邊個嗰份？ 要邊個嗰份？咁剩低嗰兩個就唔要自己嗰份就係啦。 係。OK。係 啦，好嚟 包剪剪啊！ 哦，波勝要邊個嗰份？ 啊，肥仔呢個，我想要。 唔系你要谂埋你嗰份想俾边个嘅、哦，呢个系嗰个 check 位嚟噶嘛？ 系，我系谂紧，因为交换嘅话，即系譬如我要阿监 制，你要监制嗰份，咁监制就要我嗰份咯。 系啦系啦， 系啦，咁我就要你嗰份，所以你要计埋究竟你想嗰份，你嗰份俾我定俾边个咯？或者你想要边个嗰份大啲啊？ 我想我嗰份俾阿一嘅。 好， 咁即系你要监制嗰份， 系啦， 你要我嗰份， 监制就要我嗰份，我就要波成嗰份。 系， 好， 系啦， 好，我哋而家拎下， 好啦，拎啊，监制，哇，你嗰份出去攞。好夸张喎，肥仔！ 你嗰 份已经喺度 啦。你系用咗一个胶袋，百货公司胶袋装住嘅。 系 摸一下先，摸一下形容一下先。哇，好 裡面有一嚿，裡面有一嚿 accessories， 嗰嚿唔係嚟嘅。 你冇將你屋企唔要嘅嘢袋曬落副袋咁啊！ 將佢老婆買多咗翻嚟嘅嘢俾你啊！ 嗱，我冇得一擺，應該縮骨遮嚟嘅。 係，但係嗰個其實唔係禮物一部分嚟，不過劇情需要，所以我擺埋喺度嘅。 咩劇情啊？一把黑色嘅縮骨遮啱咗啊！ 呢個唔係呢個， O K， 呢個係俾你轉頭走嘅時候遮嘅。 呢個咩啊？ 你估下系咩？你睇你睇个形状，估唔估到系啲乜嘢？ 两手屎遮病啊！ 其实咧，佢系一个两个圈嚟嘅，即系形容下俾大家听啦。就系咧，俾你咧翘喺个旮旯底嗰度，跟住佢上面咧有个螺丝位咧，就可以摆把遮喺嗰度。咁你就可以两手揈揈都可以担遮啦，咁样。 哇，好酷哟，好怕！ 我想知道你嗰时系你系交换翻嚟？ 冇错啊，呢唔系我交换翻嚟。严格嚟讲咧，系我即系临做节目之前咧，咁我问我妹：喂，你屋企有咩废物啊？ 我想讲。我首先要拆开把遮， 我拆过系装到嘅， 装到啊， 装到嘅。 如果重点你知唔知咩？我平时唔使呢个嘢，我都做到呢个效果啊， 所以系冇用。 我要嚟把鬼， 好啦， 唔系我妹就系话，我有好多废物啊，我俾一把你，佢就俾咗呢个，就翘住你个架底，跟住咧就可以摆把遮。 你阿妹几多岁啊？ 我妹细我两年。 哦，九一年， 九一年 OK 喎， 系啊，啱啱啊。 冇拍拖， 我帮你啊，我帮你。 有冇拍拖啊？ 咩啊？诶，即系依家应该冇。 而家冇， 不如上嚟做访问啦。 佢介绍咩身材好啊？ 好啦，我要波成嗰份定阿监制开我嗰份先。 监制要你嗰份先啊。阿一嗰啲， 我嗰份。 喂，你嗰份个粉红胶袋。 哦，系啊，喺嗰个内衣店嘅纸袋边，但系入边嘅礼物系好有童心嘅。 哇，咩嚟噶？ 弹珠人啊？ 唔系 弹珠人啊？ 系爆旋陀螺。 爆旋陀螺， 总之我要 呢个爆旋陀螺嚟嘅咩？ 系啊， 唔系开埋个盒里边先。 唔系我未开过嘅，三盒都系一样嘅爆旋陀螺。 饿狼王喎。 系啊，因为系。因為是不知咩嘅外轉出的爆旋陀螺嚟噶， 跟 住我記得我就喺小西灣嗰陣時有間嘅玩具店咧，十蚊一隻，因為佢執笠啊嘛，跟住買咗翻去， 講過 係啊，十幾年冇玩過， 十幾年 係啊，十幾年 我以前是有玩爆旋陀螺的， 我有 隻我有隻青翼白龍啊，即係 青翼白虎， 白龍 係唔係青翼？ 暴風青龍轉個翼啊！是第三代 的哦，是 你老哥我都懂第三代的， 我好像有看快樂龍 遮都開不到，不我以為你說遮個肺的位置， 我昨晚試過的應該是 OK， 我本身是糾結有三盒的高達模型還是這三塊東西， 然 後我女朋友說不如給 這個都要砌 給陀螺他，你快生小朋友就可以玩咯， 我這份禮物呢類型很適合一的，但我真的不知道你會用，但是最似的了，我一定不會用一隻的，你開來看看這個呢，首先牙渣在我家，第二個款我一定不會用啦，所以呢 什麼東西又怎麼用啊，這個 哇這麼可愛， 但是這個全身的靚的來的，有貓貓在這裡背囊， 好大 有貓貓 好大個袋啊， 所以它好像有用得來，但是它有些把鬼 不行，太女裝了，我給我女朋友了，這個 是的，但我覺得有用的， 聖誕科盛與大袋一啊，呢個 哇！我俾我女朋友啦，唔係呢個都 OK 嘅， 你 OK 嘅靚嘅。 其實我攞爆旋陀螺嚟換呢個，我覺得係 OK 嘅。 你係咪要再交換啦？ 如果以市價計，呢個應該真係唔平啊！ 快上 Carousell 賣，呢個一定賣得出， 呢個賣出啦。 你兩個嗰份賣唔出， 喂，最唔值錢都係我呢份。 咁你係話要廢物啊嘛？我係最接題啊！ 我知你真係廢嗰份禮物，你撈咁嘅嘢， 你翹住個架底啦，曹，可以俾阿胡生翹著背心嗰時咧。 邊個？嗱呢下佢似翻二台啊！呢下佢似翻我哋有翻風格啊！呢下 陰啲陰啲嗰啲同事。 好啦，多谢我哋啊，影翻张相俾大家。 有冇说话想同我哋啲听众讲声？ 你有十秒时间。 圣诞快乐啦，大家结婚前谂清楚。 睇嚟 唔系，唔好立乱许下啲咩誓啊嗰啲啦，要找数。 可能佢本身冇谂过即系攞冠军。 系啊，我真系冇谂过噶。下次如果唔系，冇可以讲韦斯咸咯，唔使讲利物浦。 唔系李斯特城都赢过， 你边个圆圆攞英超冠军？ 呢个世界真冇咩冇可能嘅。 好，多谢你啊。 树荫外景营造困惑，渡过望海怎么开始怕，然后情绪学痛又日记收纳，这个倔强自己会渐成熟吗，习远去或者这里才听到雨声，可洗刷我糊涂个性， 真转变会让我憧憬，在天空压日望，玻璃窗如朦胧掩盖我视线，凌晨若哭过了天光，找镜子一笑去自勉，小星星伴月亮，小花猫影同墙，看着我表演，再想象每个未来跟我遇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到访多个港铁站的香港健康码流动支援站，听取市民意见，以更畅顺有序推进港康码的工作。薛永恒先后到大埔墟、牛头角、北角站视察，他表示明白有市民对数码科技感到陌生，或需有人从旁协助学习，不同政策局和部门会做好工作。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已经安排外展队，每日在多个港铁站协助有需要的市民开启港康码户口，以及下载或更新安心出行。首階段流動支援站設在10個港鐵站，下一階段擴展至到25個港鐵站。民政事務總署亦都在全港18區設立港康碼流動支援站。中國棉花協會發聲明，強烈譴責美國政府以人權之名打壓中國棉花紡織產業。協會說，美國政府簽署的法案以所謂強迫勞動為由，禁止進口所有來自中國新疆的產品，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將繼續對中國棉紡織產業產生惡劣影響。協會表示，來自中國的棉農紡織工人多年來通過辛勤勞作提高家庭收入，提升生活水平，是無法否定的事實，亦都是中國棉花和紡織行業最大的人權真相。央視新聞引述中國載人航天辦公室工程報導，神舟13號航天員將在明日展開第二次出艙活動，翟志剛、葉光富將進行艙外作業，王亚平将在舱内配合支持。神舟13号航天员上个月7号第一次出舱活动，截至目前他们在轨工作生活71日，目前状态良好，太空站组合体运行稳定，具备展开出舱活动条件。希腊东南部爱琴海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沉没，至少16人死亡，是今个星期第三宗同类事故。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晚，现场位于爱琴海帕罗斯岛附近海域。希腊传媒报道，相信船上载有大约80人，估计由土耳其出发前往意大利。当局展开海空搜救，留起12男3女以及一名婴儿的遗体。土耳其和歐盟2016年就非法移民管控問題達成協議，經由土耳其偷渡到歐洲的人數一度大幅下降，但愛琴海仍然是偷渡客經土耳其前往歐洲的重要通道。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天氣轉涼和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

今日日子啊，12月25号嘛。 是啦，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今日是星期六啊。 好嘢。好看看推介什么啊？ 文化 冰 原 啊， 冰原啊，文化。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正正呢几日红日就推介你呢样嘢。如果冇嘢做嘅话，就不如去买架车 game 嘅踏盘同埋摄位啦。咁我话说咧，小弟咧早排去咗个 friend 屋企，咁然后咧就佢男朋友咧就有一个啊价值6-7千元嘅一个摄位连踏盘，再加壁力油门同埋极力子嘅一个脚踏，咁然后咧就可以搏落嗰啲家用游戏机嗰度咧，就可以玩嗰啲赛车 game 啦。咁当然啦，小弟咧亦都试过下，又真系几过剂嘅，嗰件事几得意。所以如果你呢几日冇嘢做啊，仲有两日红日，不如就而家听到呢个录音就即刻数出去买，然后买完翻嚟呢两日就打机，因为应该呢两日冇嘢做嘅话，都系冇女仔约你出街噶啦。咁当然最阴公嘅系咩啊？我估计呢啲嘅踩盘 game 啊，或者嗰啲仪器啊、车 set 位嗰啲咧，应该你而家出街买系买唔到嘅。想买定，然后嚟紧1月1号都系冇女仔约你出街噶啦。咁啊，不如喺屋企打机啦。笨读兵团报告完毕。我觉得那嚿嘢啊，是一个男人的浪漫嚟嘅。 我真系想要好耐噶啦。 细个你细个屋企有冇先？ 冇啊，一路都因为太贵啊。 最细先，即系我哋用一个叫做模拟车嘅概念。 哦，最细个有小朋友玩玩具有个车头。嗰啲咧，跟住佢上面有個 screen 嘅，入電之後你就會見到啦嘛。 係，其實好似喺嗰啲冒險樂園玩嗰款嘅。 係啦係啦。 但我話再早啲咧，再細嗰啲，我有另外一款嘅車。啊，我表弟有，佢真係一架噗噗車，原來坐上去喺屋企揸嚟揸去。 屋企又翻唔上一大桶錢先有喎。 係，我表弟細個好有錢嘅屋企人。 哇！ 細個留意細個。咁跟住之後咧，嗰次上到去咧，其實我覺得即呢個咧，其實真唔嗱喺我立場咧，好多時而家買嘢咧，都真唔係錢嘅問題嘅。即係講得難聽啲，我問咗我個 friend 叫佢啊問一問你男朋友嗰個係幾錢啦、啊、咁樣。咁其實佢話嗰款係佢男朋友因為好中意揸車，咁有時可能你冇得出街揸，或者嗰款嘅揸法，其實你不能真係喺現實度揸噶嘛，因為時速120。你点样喺公路上面揸啫？犯法噶嘛，系咪先？我哋成日都鼓吹大家系要守法，再加上系安全驾驶，好多嘢噶嘛，系咪先？咁所以系不能喺路面上真系咁做。咁所以佢要满足自己嗰个速 度感啊， 同埋个刺激感，一定系嘢喺机即系游戏机上面先可以体验得到啦。咁佢好中意揸车，所以佢话佢系试过几款，去过人哋 friend 屋企试又好，买之前试又好，去到呢款咧，佢话系最连埋嗰只 game 啊，即系个软件 software 同个 hardware 系无论软件硬件都好，两样嘢加埋一齐系令到嗰佢话个模拟感系最有揸车嘅感觉嘅。 咁、哦、我想问，即系话佢嗰只游戏佢系真实感重，因为你知赛车游戏有好多种啊嘛， 唔系 Mario Kart，OK，、okay? 我知都唔系，但系有一啲咧系你知 Ridge Racer 以前我细个玩。嗰只漂移好重，其實佢唔係好正路噶嘛。 我明， 即係佢就唔係呢種啦。 嗱，我冇玩過咁多，亦都冇揸過車。咁當然佢專業，佢喺我立場已經有個專業嘅意見。佢話嗰款係最真實嘅。咁、個價錢咧，其實唔係好貴啫喎，原來6-7千元。 哇！ 係啦，嗱，講得難聽啲，6-7千元係咪負擔唔起咧？ 負擔到嘅。 係啦，你兩三個月忍手唔好買嘢，或者呢兩三個月齋食杯麵。 係啊。 係啦，齋食啊馬俊偉先生提供俾我哋嘅杯麵，食兩三個月， 你就儲到㗎啦， 就買到啦。好啦，最大問題係咩啊？ 無位 啊！佢嗰個 set 位連踏盤連埋所有極力子嗰啲嘢咧，好似呢副 panel 咁大㗎。我好似直播室个 panel 咁大噶， 咁佢嗰个真系大， 因为佢两个人住，咁然后冇咩屋企冇咩杂物，咁然后就摆喺个厅隔篱，要玩嘅时候就推出嚟，跟住之后 直情係可以教前後 set 位，好似人哋揸車咁樣教前後 set 位。或者機鋪嗰啲咁 咯。係啦，咁佢教好曬，然後個軚盤上面有啲掣，因為佢係 P 字頭嗰個遊戲機連住嘅，咁啊有正方形交叉、三角形、圓形都有嘅，即係個手掣，有嗰啲嗰個 joystick 都有嘅。咁只不過多咗個軚盤喺出邊啦。好啦，咁然後見佢喺度玩啦，咁佢就話咧係上網同人對戰嘅。咁啊，咁啱佢示範一場俾我睇咧，就係成個15个人，係15个人。14個人都是嚟自日本嘅，係啦，咁啊得佢一個即係 本地人啦、 啊，本地人喺度試玩嗰只 game 啦，然後就喺度，然後大家會喺入邊 say hi 啊 ，konnichiwa 啊，成啊，咁然後但係佢話咧嗰個 game 好玩，或者係其中一個完善嘅系統嘅在於咩咧？你不能撞人哋，然後過人哋啊，即係等於 Mario Kart 或者我哋有時玩嗰啲賽車，你要特登 high 落人哋嗰度， 砸住佢壓佢埋牆嗰啲啦。 係啦，咁理論上喺現實世界係不能咁做噶嘛，因為會損耗架車噶嘛。所以佢話嗰隻 game 嘅 software 係設計到，如果你有做呢啲動作嘅話，佢會自動扣你分嘅咯。 哦， 係啦，再加上如果你玩到教到個模式係唔知點樣嘅話咧，象徵到最高嘅話咧，其實係有換胎嘅嗰個過程，再加上係佢會有個嗰一頭有個公仔，就係個車嘅公仔，就話俾你知你轉，可能今次呢個彎主都係轉右嘅，咁就邊條胎磨蝕得多，你要即刻可能兜兩個圈之後就翻去換胎，有呢啲嘢係 可以真實喎，咁 好真實咁去玩啦。好啦，咁啊見佢玩，哇玩得好開心啦！咁啊在場好似係得佢同埋小弟嘅另一半係有車牌嘅，咁我另一半話我想試下咁嘅試啦，跟住見到佢搞 set 位，哇嗰下係爭咩？你知唔知爭一下動作就直情好似揸車咁啊！冇拉安全帶啊， 同埋嗰啲鏡啊， 係啦， 倒後鏡教一教咁樣。 咁啊，咁又見佢玩啦，跟住我哋本身打緊麻雀嘅，我咪早兩三個禮拜話打麻雀嘅，咁啊，跟住打麻雀嘅時候，啲人話：哦，我又想玩啊咁樣，跟住就逐個去試啦。咁啊，先係有個女仔 friend 去咗試嘅，冇車牌，亦都冇諗過考車牌， 係 跟住啊喺度嗌啊，哎呀，點解會咁噶？即係女人揸車。嗰啲問題就 exactly 出現咗喺佢身上啦。咁誒小弟嘅另一半，因為佢有車牌，佢有揸過下，所以佢冇嗌得咁嚴重嘅，亦都識得扭翻堂牌啊，去翻轉翻嗰啲位置， 知要做啲乜嘢咯，起碼。 好啦，咁啊到第二位男士去啦。第二位男士咧，佢報嘅嗰、那個簡歷咧係考咗兩次車，準備考第三次， 都係肥嘅。 係啦，咁由於咧佢係抱住学车嘅概念去玩呢个嘅赛车 game， 好慢咯、啊，系咪？ 所以咧，佢全程系行50嘅， 几好啊！都算系咁啊。佢有冇转弯嘅时候打灯，跟住之后拧头？ 我冇留意， 师傅望啦， 我冇留意，我专心打紧牌。但系佢哋话：，哇，你做咩揸50嘅？哦，系啊，我当自己练紧车咁样。 我第一次听人打机攞住 P 牌咁打。 佢唔係 P 牌， 佢未有係 佢學牌遊戲。好啦，第三個，一個非常之有天分。聽翻嚟講咧，佢係冇車牌，亦都對揸車冇咩興趣的一個男仔嚟嘅。但應該非常之有天分，因為佢一上手已經踩到82，同埋識得轉彎啊，邊個位攞直線去。因為你轉彎其實有時你係攞除咗轉之外，你去差唔多嘅話，賽車嘅我唔知啦，即應該係攞個直線咁先會快啲噶嘛。 嗯。即是内弯那条直线啦、 啊。是啦咁样再转啦。咁然后去到后尾佢直情系单手揸踏盘，但佢冇学过车嘅。咁然后就咁样单手揸踏盘，然后就我諗佢系继嗰个屋主，即系、屋主男朋友即系玩开嗰个之后呢，佢系排第二㗎啦已经。但佢冇学过车。 都劲喎、 啊。都劲嘅。嗰、那个就系我啦。多谢。多谢大家。 好咁大个圈， 多谢大家。 个圈大过你 第三个就系我啦，因为咧我就系行入去试啦，因为我见个个好似话玩得好正啦，即系嗰两个一个冇学车，一个有学车就话哦好正啦咁样，佢话我都试下啦，即系正所谓久病成医之外咧，都久坐学车我系，即系坐得人哋架车多咧， 系 都学识咗啲基本规矩嘅，再加上小弟身边有一个嘅司机叫林子维。 学到好多嘢、啊， 学到好多嘢， 都教好多我哋同事操车噶，其实 系啊，系啊，不过系边个操字咧，就自己谂啦。 哦，唔系、啊，佢听都系题外话啦。 系， 即系佢，你知佢喺车里边嘅时候，佢会可以上咗身边咗另一个人啊嘛。佢好注意， 灵光发烂渣。 系啦、啊， 但咧话跟过佢学车嘅人，包括有一个姓彭嘅女士啦，佢话咧其实佢教得几好，同埋佢冇嗰啲脾气噶，即系坐喺隔篱， 系啦，唔系自己揸冇嘅，佢话 系啊，喺隔篱嘅，即系嗰种操车咧系 OK 嘅， 系啊，但系佢有时阿斌或者阿玲都会话俾我知，其实呢个位几时开始。預定轉彎啊、打燈啊嗰啲嘢，即係嗰啲 concept 有同我講過。咁我試下用嗰個 concept， 同埋細個我哋一定有去過機鋪玩彎岸啊，或者頭文字 D。其實你有嗰個概念啊，即係我個 friend 個男朋友都話：，哇！你真係好似揸咁彎岸嗰種玩法咁、啊、樣。即係我唔知喺佢立場有咩分別，因為我唔識分嘅話，我就覺得哦，咁都係咁玩嘅啫。咁所以我頭嗰一個圈咧係兩隻手揸太嘅。咁好啦，兩隻手揸太，我專明咩叫揸車係會攰嘅感覺咯，因為你隻手要用力噶嘛，原來 要㗎，你揸住太盤噶嘛，控制住佢。 咁我哋有時落機鋪打機，其實冇鬆曬噶嘛，但佢嗰個係緊嘅。咁然後當你轉彎嘅時候，佢有回太嗰力咯， 哦、 做埋嗰個效果啦。即係佢解釋翻俾我聽，我係真實揸車都有回太咁樣，跟住成啊，跟住 brake 力啊成。好啦，唯一一個咧，因為佢俾我哋玩啊，我哋係同嗰啲電腦對戰啦，佢教最低 level， 因為俾我 friend 學車嘛。好啦， 三五十嗰個嘛， 係啊，我哋由頭到尾講緊打機啊 ，OK。好啦，咁跟住之後就俾佢練三五十啦，成咁，所以全部都係最簡單嘅電腦。好啦，同埋有自動落 brake 噶， 自動落 brake 嘅意思， 因為佢等你易上手初學者咧，佢會提示你開始入彎嘅時候，佢會有個 logo 提你哦 ，time to brake 係啦，咁然後落 brake， 咁如果就算你冇撳咧，佢會幫你自己撳 brake 落去嘅， 好似學車師傅喺隔離踩， 係啦，咁所以我第一次玩我已經好快上手，係啦，四廿幾秒完成一個圈咁樣， 哦， 我啲 friend 分機兩分鐘，我四廿五秒、哦、，OK， 斜手， 我跟住第三、第四個圈啦。單手揸太，我爭在未擺杯豆漿喺隔離啊 ！OK， 好啦，咁跟住之後，我記得玩完啦，咁然後就話，哎，好似 冇乜挑戰性， 冇咩挑戰性啊，悶啊！我幫你解夾，佢就解除翻。 佢又計落緊揸，冇挑戰性揸真嘅咯。 佢話幫你解除自動落 brake 嗰樣嘢， 係 咁原來再真實好多，因為你。我咪正常揸車冇自動落 brake 噶嘛？ 冇噶，冇噶。 系啦，咁然後佢就話其實咧，我哋打機先講打機嘅錯誤觀念啊，因為要快，所以我哋好慣性長期咪踩實個油門。就算你 brake 嘅時候，你都踩實油門噶嘛。咁係對架車會 唔好噶， 唔好啦。之餘之後你個車係飄或者剩噶嘛，會唔知點樣啦。所以頭嗰幾下咧，我係完全過唔到彎嘅。當佢解除咗自動落 brake， 因為我兩隻腳一齊踩曬 brake 同埋油門啊嘛。咁然後再加上我唔知踩 brake 嘅力度踩到幾盡啦，咁所以第一個圈咧我係去翻分幾鐘嘅，咁跟住之後我隔離嗰位咧就教我，佢話其實咧正確嘅即係揸車嘅話，應該係你落 brake 嘅話就唔會踩油門噶嘛，係咪啊？ 係 啱啊嘛， 多數都唔會啦。 係啦，咁跟住我就原來係咁樣嘅，咁我就鬆翻只腳嘅時候，攞到個靈感啦， 攞、到個 feel， 係嗰個 feeling， 神之腿啊， 係啦，跟住開始。单脚两一只脚喺度踩油门，另外一只脚跟住就啪啪啪啪啪，跟住我个屋主男朋友话：哦，开始识用 brake 啦，上手啦，跟住就去翻一分钟以内，但始终都系冇，即系因为佢个难度较高咗啊，同埋冇自动落 brake， 我始终都系冇第一次四十五秒咁快咯，不过都喺一分钟之内， 其实都好快噶咯，即系你啱开始玩嚟讲 啊，系啊，所以其实小弟一个有揸车天分嘅人， 不过你唔中意揸车啫嘛。我嗰時以前初頭玩呢啲賽車遊戲，佢係玩嗰啲係直情漂移過彎嘅，即係佢唔係玩真實性嘅，佢係直情咧你放開，即係譬如踩緊油啦，你過彎嘅時候，你只要俾一俾 brake， 然後再踩油咧，架車就會自動漂移，跟住咧你就好似聽頭文字 D 咁咧，成架車打橫慣性漂移咁樣掃過去啦。咁你細個玩真係覺得好爽啦，好有型啊嘛。跟住去到大少少玩啲好真實，即係應該似你朋友嘅嗰只遊戲，佢都係追求真實性咧。是完全玩唔到噶，因為你要落 brake 啊嘛。我平日玩遊戲，你係唔會落 brake 噶嘛，落 brake 咪慢咯。你個概念係咁噶嘛。但你頭先講嗰真實性就係其實你要識得落 brake 同埋幾時俾油嗰個先至係個神髓啊嘛。所以我係玩唔到啊。其實我有試過喺好似又係朋友屋企揸嗰啲太盤，覺得哇正啊，試下啦咁樣，跟住以為自己好勁啊，坐落去，跟住之後係咁撞咯，會係真係玩唔到啊。即係個概念上面咧，如果係你一張白紙咧，可能仲會好啲啊。 哦、oh ， 因为你冇嗰啲啊，你按住现实嘅状况你去玩啊嘛。但系我啲游戏玩到就系玩漂移嘅，突然之间冇得漂移，点玩？ 但系有令我有学车嘅冲动嘅， 真系咩？会啊？ 系啊，我唔系中意揸车啊，因为首先几样嘢，我唔中意揸车，但系我有啲同意，我好多身边嘅人都同我讲话、学车其实或者你识得揸车其实系一种技能嚟嘅。即系 in case 有啲咩事， 有丧尸咁样， 有丧尸，所以我真系听过有个人话， 点解要学棍波？唔系我去旅行，系如果有日我有丧尸，我上咗架棍波车，我识得揸。 系啊， 因为你识棍波，你一定识自动波， 一定识噶。 但如果我只学咗自动波，万一有丧尸嚟咬我嘅时候，我上咗架棍波车，我就企咗喺度。我真系听过有个人咁样同我讲，佢话哦系、啊，即系佢个比喻系话，等于你学游水啫嘛。即系你唔需要好叻游水，或者你唔需要好中意游水，或者你好擅长呢样嘢，但你要学识咯。即系应急受啲咩事，你可以自救 可以嘛？ 系啦，即系当然呢个比较极端嘅例子啦，即系丧尸嚟咯。但系即系再多啲人同我讲话，即系假设你生小朋友咁样两个，咁可能仲系三四岁嘅时候，即系好似阿刘慧恒咁样，咁两位千金仲系细细个嘅时候，咁可能车佢哋翻学放学，或者去学嗰啲咩兴趣班，有时或者一家大细出去玩。你真係有架車係即方便好多嘅，即照顧小朋友又好，或者可能連埋老人家一齊出去玩，一架七人車咁啊，一家大細出去玩係方便，亦都多好多活動。咁你就呢啲位係另外有學車嘅原因， 因為唔係學車本身或者揸車本身件事你 enjoy， 而係佢附帶嗰啲同屋企人嗰啲。 係啦，咁跟住之後再加上我嗰陣時令我想咁但當然呢樣嘢，即係我一直唔敢去學，就係、是、首先我覺得，喂，咁如果我真係冇嗰個天分，然後我又冇興趣嘅話，咁其實我係嘥咗錢噶嘛。 大家你有天分， 但我有天分，其實我一 take pass 喎，係咪先？ 我俾你真系试下，我想睇你系咪真系可以一 take pass 啊！作为一个对车冇乜 fantasy 嘅人嚟讲，我想睇下你有冇呢个天分。 我其实应该系会一 take pass 嘅，我咁叻， 睇下点。 I Q 2000同埋 I Q 200嘅天才张俊豪就系咁。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日嘅我是你的圣诞联欢会嚟到尾声啦，我想大家今日无论在我哋节目啦，或者其他地方听圣诞歌，梗系已经听到闷啦，系咪？所以我哋最后呢一个嘅环节拣歌俾大家听，决定真系有啲创意，唔系好似头先三十秒小剧场咁样嗰一种。喺今日呢个圣诞佳节，天寒地冻，可能你只系自己一个人，冇女仔约，匿喺屋企，你寂寞，你冻，所以我哋决定拣一首歌帮你暖一暖，同大家仲可以感受澳洲嗰边嘅圣诞添。就是这一首火热动感啦啦啦啦， 来来来来来来， 是不是即刻庆贺合先？圣诞快乐！ 来来来来来来。反对自我被活埋，为何脉搏极快？原来受那艳阳所摆，打一摆也不坏。投入活跃地带，应该将盔甲换上运动鞋。 一到夏季，气势升高，这个夏季斗志利指高。当气候跳升一百步，活着实在好。 上的怪好应该飞快换上运动鞋。